大家好，欢迎收睇第二节嘅欧洲波士顿。咁啊，首先我先讲讲未讲欧联欧霸抽签之前咧，就我先讲讲世界冠军球会杯啦。喺琴晚嘅赛事总决赛入边咧，就刚刚巴塞罗那就3-0击败咗广州恒大。蘇亞雷斯就係個人大演帽子戲法，咁啊喺再前一日咧就河床咧就亦都以1-0擊敗咗港島三戰，咁而家咧就喺第三名，即係所謂嘅季軍入邊啦，就喺12月20日4:00啊時間日本噶，就將會係港島三戰對住廣州恒大爭第三，睇下恒大攞唔攞到世界第三啊，好聽啲嚟講啊，咁然後咧就係喺呢個5:30。12月20日，咁啊，將會係巴塞羅那對住河床，南美洲冠軍對住歐洲冠軍，仍然都係即係改變唔到呢個。 我都係睇好啲歐洲噶啦，因為始終河床而家嗰個級數都係差咗啲噶啦。 係， 咁而即係恒大嗰場波咧，即係響角度上睇咧，一定係恒大高啲嘅。 在 亞洲賽亞洲隊伍裏面有兩隊殺入咗呢個四強， 係即係第三、第四，今屆就我哋巴咗， 係啊，作為亞洲人都應該係啊鼓下掌嘅應該。 OK， 嗱咁啊，大家就於12月20日啦，咁啊頭場同尾場嘅賽事咧，就到時會決定到今屆嘅世界冠軍球會杯係將會係邊隊噶啦。咁你除咗世界冠軍球會杯之外咧，就剛剛呢個歐聯同歐霸咧就抽完籤噶咯喎，李 Sir。 係啦， 咁啊，首先我就講一講抽籤嘅結果啦。咁啊，頭位咧就係主場球隊嚟嘅，咁啊就係和夫斯堡將會對住比利時嘅真特，咁然後就皇家馬德里將會主場對住羅馬，車路士對住巴黎聖日耳門，巴塞隆拿對住呢個阿仙奴，哇冤家嚟喎又係， 係啊冇錯。 咁啊，拜仁慕尼黑將會對住祖仁達斯，馬德里體育會將會對住爾圖芬，新尼特對住賓菲加，曼城將會對住基庫大藍毛，好籤嚟嘅曼城係。應該今屆嚟講，佢入八強機會都好大。嗱，喺呢屆嘅賽事入邊，你成日發唔發現一樣嘢，就係話咧，所有嘅中下游球隊喺抽籤之前都好擔憂。但係抽完籤出嚟就會出現咗一樣嘢，就係話巴黎聖日耳門對住車路士，巴塞羅那對住阿仙奴，拜仁慕尼黑就對住祖雲達斯，呢啲球隊全部好早就會對冚。反而一樣嘢就賓菲加對就許慶恩就會抽中咗籤，譬如新尼特嗰啲就。佢對住新尼特，賓菲加對住新尼特啦，同埋呢一個和夫斯堡對住真特，反而呢兩組入賽事入邊嘅對手會覺得啊好彩，佢認為自己都會有機會，因為我避開咗強隊。 其實嚟講咧，我覺得喺呢四隊嚟講咧，賓菲加唔可以講得叫好彩咯。 係， 即係你睇新尼特，佢可以全勝咁去進入去決賽周， 係， 佢一定唔簡單啦。 嗯， 咁再加上佢第一場就有主場之利， 嗯， 咁俄羅斯球會嗰啲，你去親即係幾乎喺個冰天雪地打嘅咧，係大十之八九係蝕底嘅。 係， 反觀佢去到你打嗰度咧，佢冇乜會蝕底㗎。嗱，譬如所以你都幾大鑊， 冇錯。你見到譬如話馬德里體育會啦，佢都會主場抽中咗呢一個爾圖芬啦。 係， 爾圖芬。其實嚟講，佢個把握性，即係我覺得馬體會個對自己嘅把握性會大啲嘅。因為雖然喺牌面上，巴塞隆拿同埋呢個皇家馬德里嘅係應該牌面稍高少少，但係都要打過先知噶嘛。而反而喺心理上，馬體會就會覺得我對住爾圖芬機會，無論心理實力其他 唔係佢有樣嘢好嘅就係、馬體會佢。佢仲要主場先啊！ 係， 仲要主場先，你真係爭好遠，佢可以打翻即係穩定贏咗一場波先，咁先至去你嗰度作賽。即係你即係有時唔係話，除非你真係好高啦，你真係高過佢啦，唔緊要咯。第一場我哋睇定先咯，我尾場我嚼硬佢，即係好似初賽咁樣，拜仁對阿仙奴。你嚟到德國，俾你睇下真真正正嘅拜仁啦， 一樣，咁你唔同啊嘛。 講到拜仁啦，就佢將會對住呢個祖雲達斯啦。 係 嗱，雖然而家拜仁個勢好強悍，但係個問題係波有一種格式界嘅感覺嘅。阿仙奴嗰種踢法係對住拜仁慕尼黑，會唔會拜仁慕尼黑接唔到咩甜頭？ 其實阿仙奴啲波去到拜仁慕尼黑嗰啲咧，即係一反觀一致嘅，成日都好多時就係話英國波去到德國係冇乜著數嘅，冇乜著數嘅。咁但係依、這個時候咧，拜仁佢抽住祖雲達斯，祖雲達斯似乎係冇乜特別驚喜。但係相對之下，我就覺得一樣嘢，意大利人打波有個特性，佢哋個防守性好強。咁再加上咧，喺此一刻咧，祖雲達斯係一個點啊？佢係穩步上揚緊啊！即係有時好話唔好聽，佢係上緊嚟嘅，球員嘅信心冚冷都強嘅。咁變咗佢起碼打高一線嘅，咁唔可以講話佢實贏。即係如果你俾祖雲達斯喺你個主場守和咗咧，你拜仁有啲蝕底咯。 嗱，咁啊有出現咗，譬如話巴塞隆拿對阿仙奴啦，咁啊都係一種冤家牌啦，咁啊亦都係嗰年嘅決賽嘅翻版啦，咁啊亦都仲有皇家馬德里對住羅馬，車路士對住呢個巴黎聖日耳門，咁啊都係打過先知嘅車路士對聖日耳門噶，咁啊羅馬雖然係稍弱少少啦，弱有弱嘅對壘嘅踢法嘅，基本上，咁啊呢啲就可以留翻喺我哋到時再詳細去評述啦。 比賽前先， 因為嗱，反而一樣嘢啦，歐霸杯咧就32強嘅抽籤咧，亦都出咗噶。今年點解會咁多人關注咧？因為曼聯亦都第一次落咗去。 冇錯。 咁啊嗱，抽籤結果咧，我簡略咁樣講啦。咁利物浦啊抽中呢個奧格斯堡嘅，嗱波利對住維拉利爾亦都係硬仗一場嚟噶。拉素將會主場對住呢個加拉塔沙雷，維拉日送出隊就將會對住呢個華倫西亞。然後就係莫斯科火車頭對住佛倫巴治，咁熱刺將會對住佛倫天拿，斯奧克04對薩克達，畢爾包對馬賽，波圖對住多蒙特喎，李 Sir，奧林比亞波斯對安德烈治，曼聯將會對住米迪蘭特，亦都好簽啦，利華古信對住士保廷。嗱，喺呢場除咗曼聯叫做好彩之外，其實尤其熱刺對住佛倫天拿啊呢啲利華古信對士保廷。咁呢啲都係硬仗連場嚟嘅， 就曼聯嚟講，我諗佢有機會贏嘅都唔會贏好多場波嘅喺呢個，因為32強你有打到去尾都要打四場波至五場波得咁樣，變咗嗰個即係你仲要雙循環嘅，你變咗 兩個回合 好多時間， 咁拿波利就仲要對住維拉利爾。 一路嚟講，嗰啲對手都會強嘅，因為你反觀睇到有好多球隊咧，佢哋可能佢從未打過歐聯嗰啲嘅，但係佢哋係專喺歐霸嗰度搶嘅。特別而家改咗個新制之後咧，贏咗歐霸就可以打去歐聯嘅咧。所以佢好多會係搶呢度，因為佢覺得喺呢度打咧。比較去打整個佢國家嘅聯賽去打咧容易。 呢啲多數係會發唔會點解歐霸杯會出現咁情況？就係話打得歐霸杯嘅人，即係譬如聯賽嘅前列分子，全部喺歐冠度打緊嘅。即係佢爭唔到聯賽冠軍，而佢亦都想追翻一個杯，而呢個杯有咁大嘅優惠嘅情況之下咧，同埋佢可以喺某場聯賽入邊放棄一兩場波。而可以追呢個杯賽啊嘛， 因為好多打呢啲球搶歐霸杯嗰啲嘅咧，佢可能唔計過條數，佢論實力佢係入唔到圍去打歐聯嘅。咁我不如響嗰度保持咗個位，我去歐霸嗰度殺去捧翻個杯，我就自然入到去噶啦嘛。咁即係既可以一樣嘢就話我攞咗個冠軍，粗粗地都係冠軍嚟㗎嘛， 冇錯。 咁去到再進身去打嗰個咧就唔同啦。你睇新尼特就係咁樣靠咁樣咧打咗去上，跟住而家嚟到佢嗰個歐聯嗰度咧，佢表現得好好嘅，因為佢累積咗好多響歐霸打咗好多對外隊嘅經驗，見到佢而家所以就打到有聲有色嘅。 睇佢嗰個抽籤。 咁啊有兩場波啦，譬如話蘇斯克查帶嘅莫迪啦，亦都好穩定啦，喺歐洲賽事度發揮啦，就將會對住上屆冠軍嘅西維爾。咁啊，拿波利就會硬撼呢一個維拉利爾啦。咁啊，呢組杯賽頭先你所講啦，其實最主要係都有一個韌力，因為點解咧？逢係而家喺聯賽帶緊頭嘅球隊咧，喺呢個杯賽未必會著數。 因為有機會去到就打散曬。 究竟佢要顧個聯賽先顧呢、這個，因為呢個杯賽距離佢嘅聯賽係好近嘅，就同歐冠 啲賽程好。 即係話你搭完飛機翻到自己國家，你可能瞓咗一晚，已經係即刻踢第嗰場聯賽噶啦。 係啦， 對自己精神同埋體能嗰個損耗係好大。 即係呢個杯賽恢復唔夠時間恢復， 即係同學劉先阿李 Sir 所講，係個韌力係好緊要 嘅。係啊，所以佢哋打呢啲嗰啲嘅球隊係唔同一種打法嘅。 冇錯，嗱咁啊嗱，講曬呢一個兩個抽籤啦，咁啊歐聯同歐霸之後咧，就進入翻呢個四大聯賽啦。咁啊剛剛亦都有呢個西呢周賽事有德國杯啦、意甲杯啦、西班牙杯啦，都係進行得如火如荼嘅。但係喺嚟緊嘅聯賽入邊咧，咁佢哋係亦都要即刻翻翻佢哋嘅戰線嗰度嘅。咁啊嗱，拜仁慕尼黑咧就將首先我先講講德國波先啦。咁啊，拜仁慕尼黑多蒙特和蘇斯堡喺今週嘅賽事，三隊波都係要作客， 冇錯。 與無獨有偶，佢哋係排緊頭嗰三位嘅。咁啊，仲有咁啊，呢三隊波入邊咧，睇下能夠喺呢一周嘅賽事入邊可以攞到分數啦。基本上係，因為喺嗱德甲入邊咧，強隊對壘唔多，因為得佢幾支叫強隊啫， 唔係 實力低啊，係因為佢出現一個好大嘅差距啊。 個帶離曬啦，拜仁已經 即係變咗一樣嘢，尤其拜仁啦。你對完多蒙特呢一彎已經對咗啦，又對咗和夫斯堡嗰啲咧，根本你對住落嚟嗰啲都係中下游嘅球隊嚟啫。基本上係，咁啊喺多蒙特啊對住科隆啦，就利華古信啊，再將會對恩高斯達達，咁啊係佢係亦都係作客，拜仁作客係對住漢諾威啫，咁啊睇下佢哋能唔能夠順利攞到分啦。咁啊嗱喺西甲入邊咧，就係喺華倫西亞仍然加利仔做咗焦點啦，基本上係將會打頭場嘅，就對住基達菲，咁啊然後咧。就伊巴就將會作客對住拉科羅亞，皇家馬德里對住華納簡奴。咁啊，呢場賽事入邊仲有一樣嘢就係、是、馬體會將會對住作客對住馬拉加，皇家蘇斯達對住呢一個維拉利爾。咁呢一周嘅賽事咧，就最主要個焦點，其中另外一場焦點就喺馬德里體會嗰場波度。點解呢？因為巴塞羅那會打緊呢個世界冠軍球會杯，喺呢一周賽事佢要輪空嘅。如果西甲入邊，因為而家馬體會同呢一個巴塞羅那係屬於同分嘅。如果馬體會能夠可以順利擊敗對手嘅話咧，佢將會有一個星期時間會集緊榜首位置。所以呢場波入邊咧，佢一定要擊敗馬拉加。 即係目前嚟講，佢即係都要去贏啊！咁同埋馬拉加嗰個實力。跟他都有一段距離的， 有，因為現在馬拉加都是在降班區那裡嘛。 即我意識會想想得到一件事，就是馬德里士兩隊球隊都在今週會贏的 了。 因為第一兩隊都是不想失分的，因為你好像皇馬失了分已經落後了很多了，變了因為雖然說個分數不是太多，幾分而已，但是在強隊來說就是屬於很多的了，所以他一定是在弱隊那裡不容有失的，所以應該來說他們兩隊的取勝機會很大。 跟著就剩下來就是意甲賽事，意甲賽事裡面就國際米蘭暫時一枝獨秀在四分領放對手的，但是在這一周的賽事裡面將會對著拉素的，亦都係一個 唔係好容易打， 唔係好容易打。雖然拉素排名唔係啊高，但係佢亦都唔會束手待斃嘅。基本上係咁啊，費倫天拿同埋呢個拿波里咧就同分32分咧，就緊守第二、第三位嘅。咁啊，呢一周賽事費倫天拿將會對住基爾和啦。咁啊，拿波里咧亦都會對住呢個作客對住亞特蘭大。反而個焦點喺邊度咧？就係、是、少去兩分嗰隊嘅祖雲達斯。因為祖雲達斯呢場波將會對住卡爾比。如果拿波里和 弗蘭天拿稍有差池， 係啦，佢又會趕上啦。 祖雲達斯將會上到一個去更佳的位置嗰度， 更理想啊！ 更理想啊！嗱，咁呢隊波就絕對逆流而上啦。 嗱，我相信佢贏波嘅機會係 高達八成咁在， 係啊，係大嘅。 嗯， 咁就話去唔去到頭位啊嗰啲咧，就要睇對手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其他嘅隊伍啦。咁當其時啦，我覺得呢一刻祖雲達斯佢唔會諗咁多嘢噶啦，我淨係諗自己我贏就得噶啦。即係你諗人哋嘅嘢叫做多餘，你自己贏最重要。啊，我諗佢一定係諗我哋贏咗場波就有得同佢有得同佢困。如果你贏唔到就唔使諗啦，係嘛？ 咁啊，羅馬將會對住主場熱拿，咁啊就係睇下佢能唔能夠喺個聯賽嘅追逐上咧，因為佢而家都係少呢個祖雲達斯一分啫，咁距離第二位都係三分，咁啊佢仲可以係有影響大局嘅能力嘅，基本上係嗱，咁歐洲波時段咧就到呢度到此為止，咁啊陣間就留意香港波時段 ，OK。